朝鲜的江原道喜浦丘陵转变成为一个大规模畜产基地。目前这里有优良品种饲料草扎下根子，长势喜人，其产量也有不断的提高，而且处处草地上都有牛、山羊和绵羊等草食动物成群游动。各地建成肉类及饲料加工基地和住宅，以使喜浦地区尽显大规模畜产基地的面貌。喜浦地区还圆满地解决了在住宅和公共建筑积极利用各种自然能源，用科学技术的方法进行草地管理方面的各种问题。